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除了西部地区还有分散性的阵雨以外呢，其他地区转为以阴为主的天气。明天白天天空逐渐打开，转为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0度，但是因为空气湿度比较大，人体感觉仍然是偏热的，不过早晚感觉就会比较舒服。那傍晚和早晨的时候适宜户外活动。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我们的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一丹。 今天晚上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走入到我们的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特约播出。8月9号到11号，专为中国儿童打造的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将惊喜亮相保利剧院，精于创意携手保利演出，同国内外一流科学与艺术团队一起，将奇妙的科学实验搬上戏剧舞台，陪伴大朋友小伙伴一起进入奇幻且有趣儿的科学世界，点燃观众对科学的兴趣火花，在不知不觉中变身小小科学家。订票详情大麦网查询能量密室。 好，来关注两条文娱资讯啊。2018年第二届老舍戏剧节将于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到时候呢包括老舍赶集、天下第一楼、天之骄子、平凡的世界、酗酒者墨菲等在内的来自国内外的11部剧目将会轮番上演，除了演出还将举办戏剧论坛、剧本朗读会、主题展览等多场戏剧线下活动。举办老舍戏剧节源于老舍先生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巨大贡献，以及老舍先生作品所展现的文学风貌和文学精神。北京戏剧家协会秘书长杨千武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举办老舍戏剧节的重要意义，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录音报道。 老舍本身那就是公认的现当代文学史上中外古今文学大师。再看看我们的剧目，11个剧目主体是20世纪的经典文学或者是著名的文学作品，也是戏剧文学作品，包括我们这几个国内的戏，天下第一楼、天之骄子都是在20世纪的时候就获过我们国家级的大奖的戏剧文学作品，充分体现我们老舍戏剧节的定位和品质。老舍戏剧节是当之无愧的，定位相当明确的，我认为就是中国当代戏剧的一次有价值的建构。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近日由中间剧场策划主办的科技艺术节举办了新闻发布会。科技艺术节共邀请制作了6部国内外的剧目，分为科技艺术界限以及科技艺术开拓两个单元，演出将从8月中下旬一直持续到10月底。北京中间剧场艺术总监满鼎介绍了本次科技艺术节的策划缘起以及这一次科技艺术节展演剧目的基本情况，请听录音报道。 那我们也观察了一下现在北京市面上的艺术节的一些方向和话题，我们最后选择了非常适合海淀的一个区域的一个方向，就是科技与艺术的这个融合。这次的选择主要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作品如何在舞台上合理的使用先进的科技技术，我们有一个来自英国的作品在舞台上使用 VR 的眼镜，然后另外的其他作品其实是回归到戏剧本质，是用语言和故事我们去讨论科技的进步对于人类生活的和社会变革的一个影响，去讨论科技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其实 难度就在于这样的作品选择面并不是很广，然后希望能够有新的本地创作者加入到这个艺术节中。 演绎江湖由话剧《北新桥的海眼》特约播出，8月15号到8月26号，话剧《北新桥的海眼》将在鼓楼西剧场与观众见面。该剧入选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由张默导演并主演，同时联袂影视男演员李东林，二人携手为您讲述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传说，制造一场跟北新桥锁龙井有关的奇妙偶遇。购票查询大麦网。 一根棒棒，一个人，1300元。导演何苦用13个月的努力换来了豆瓣评分9.7的纪录片《最后的棒棒》。现在由纪录片改编的同名电影即将登陆大荧幕，这次何苦导演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与震撼？棒棒们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今晚演艺群英会，让我们一起关注电影《最后的棒棒》。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即将在8月17号上映，这个在大荧幕上出现的记录，应该是从纪录片改成的电影啊，叫做《最后的棒棒》。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请来的嘉宾，欢迎一下本片的导演何苦。何导您好。 欢迎何导。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 何导，也是编剧。编剧兼导演。 好。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本剧的发行人樊晓波先生，你好。 欢迎樊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欢迎两位啊。我想先这样来问一下这个樊老师吧，你如何就是评价这部电影，或者是你从什么时候这个看到 了才关注到棒棒的， 对对对，这部作品的。 那这部作品我是从去年9月份才开始关注到的。9月份我是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推文，说这个纪录片非常的好，豆瓣评分高达 9.7。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评分能到 9.7 的纪录片或者说影视剧国产的是特别特别少的。 对。 对，所以我就搜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视频。花了2天晚上通宵看完。对，当天晚上因为只能看到3点多，还有第二天还有上班，对。然后呢，令我最震动的其实是我的爱人，我的爱人陪我一起看了这个剧集版。那其实我爱人平时他花钱有一点点大手大脚，比较喜欢买一些轻奢的牌子，衣服啊，鞋子啊。 还是你能挣， 没有没有。看我们看这部影片的前一天，然后我的爱人在三里屯。花了8000块买了一双什么小红底的高跟鞋。对，这个差不多一个月买一次吧。然后看到第4集第5集的时候，我看他的情绪很不对，就情绪开始低落了。然后到了第5集就完全是边哭边看。看完之后呢，我的爱人跟我说了一句，他说我觉得我昨天买了一双8000块的鞋好浪费好奢侈啊。对， 好有教育意义啊。 对对对，所以它带给我的震动就是它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消费观， 对， 甚至是十几年几十年积累下的一个消费观。 没错。 对，然后打那以后3个月，我爱人没有买一双鞋，没有买一件新衣服。所以我在10月份的时候就飞到了重庆，然后想找导演或找制片人。我是想当面表达一下感谢。 真的， 就 是你看 了 以后 不解之缘， 你就想要。你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开玩笑啊，感谢一下，就你当时是产生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就是想要把它给 因为本身我是一直做电影行业，电影院的管理做了12年。其实这12年中看过的影片是太多太多的了，尤其是国产影片。我是很想做一部有真正的内容，然后呢能让观众引起讨论，或者引起一些反思，对，引起一些话题和共鸣的这样的片子。所以当时在微博上给导演留言，发私信。 那时候你们其实不直接认识。 对，不认识，完全不认识。然后特别荣幸的是没过2天导演这边给我回复私信了，说可以联系我们制片人去谈一下。所以我11假期的时候就到了重庆，跟制片人去简单的说一下自己的想法。我就想把它剪成一个院线版。因为 在大银幕上的传播的影响啊，或者说它的传播的速度，它的影响力还是可能要好于单一的一个网络平台。 对， 而且我是有一点点私心的话，是想把这部影片作为自己从业十二年的一个礼物。有一点点这样的私心。 哇，樊老师对于这部影片评价如此之高，我相信可能很多人现在都在好奇，这个电影 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啊？它叫《最后的棒棒》。 对， 但是我知道可能。 对于很多人来说，棒棒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对， 是吧？ 我们请那个这个我们的何导给我们大家说 一 说， 棒棒是什么？棒就是那个太棒了那个棒啊！ 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子的电影？讲什么事情的啊？ 山城棒棒军是重庆那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在改革开放时代，形成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行业，它也是第一代进城务工的这么一些 人的代表 啊，就是啊，这些人员，然后他们走进城市，就是带着一根棒棒。那个时候，重庆的交通，它的很不方便，不发达，然后全部到处都是爬坡上坎的那种路， 山城啊， 所以说，一些农民他们走进城市，那么这一根棒棒就成了他们进城的务工的那么一个跳板，相当于这个工具非常简陋，一根竹棒，两根麻绳，然后穿着，然后他们就可以挑，可以抬，可以撬，甚至就是可以那个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就是那种方式啊，就是用途，而且扛在肩膀上很轻巧，那么就是不用的时候他们就长期就像挂在肩膀上，那么就在大街边上手活干，那么就是等着雇主的召唤。那么在80年代初到90年代，这是棒棒行业最鼎盛的时期，那么也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那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那么就是重庆这么一个城市，它在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刚性需求，就是很多东西比如说建筑物资啊，还是就是其他的什么设施设备啊，都需要他们用肩膀去挑去抬，所以说有很多重庆人到今天都说，今天的重庆城是几十万棒棒大军用肩膀挑出来的，他们就是这么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呀，就是这些棒棒师傅们，他们是第一代，因为就是山城人祖祖辈辈都是用肩膀挑，就是用背扛肩挑，但是呢真正形成一个服务行业，恰恰就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形成这么一个行业，所以说第一代进城务工的这些人员，他们扛起一根棒棒开始把它推向一个服务行业服务领域了之后，那么他们也是最后一代，因为这40年时间他们挑来了一个新的时代，挑来了一个新的重庆城，但是他们也挑走了自己的年华，挑走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是的，这个何导总结的特别到位啊。其实说到了棒棒军，我就想到了小时候小学课本当中 挑山工， 对，挑山工， 泰山上的挑山， 我记得很清楚，他的一个描述的细节是袄黑的这个皮肤，然后呢当时是在那个山坡上，然后一步一挪一步一挪， 而且他们走路一定要走那种之字形， 对 对吧， 对对， 上山要走之字形，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 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当时也是就是我看了学了那篇课文以后，每次上坡的时候我就不自觉的会去走之字形，但是这个是当时那篇文章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但是我说这个棒棒军他们跟那个挑山工有相同的地方，一定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我特别想知道何导你是如何去关注到这个群体，你为什么会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啊？ 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也是重庆最山沟里面的，在里面长大的，就是大山里边的孩子，最小的时候我们的家离重庆是3天3夜，就是那个时候只能坐船，交通特别不方便，就是坐船上水到重庆，我老家是奉节的，那么在我们那个山沟里边呢没有什么出路，就说孩子们读书，我考小学考初中都考了4年，在这个时候我父母都对我挺失望的，觉得我可能就是靠念书啊是走不出去了，那么这族可能就只能在老家种地了啊，所以我妈经常在骂我，她说你如果说不好好的念书，那么你以后长大了你就只能到重庆去当棒棒了，那么这个时候重庆在我的概念当中，在我的印象当中，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城市是什么样，我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我当时在我妈在把这个话在批评我，在损我，但是我恰恰我觉得我看到了希望。 嗯， 哎，我说当棒棒可以去重庆，那也挺好的哈， 嗯， 可以到城里边去啊。所以说，嗯，这个棒棒这么一个名词，它虽然我不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劳动状态，但是它承载了我一个幼小的希望，就是我长大了以后我可以进城了。 嗯， 最起码我比如说考不上大学，本来以前就是作为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可以进城。 嗯 啊，那么我觉得我考不上大学，我扛根棒棒也可以进城。那么在这个时候， 哦， 我记得我们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们老师经常问我们， 嗯， 就是在全班哈都问你长大了你想是什么？我很多同学都说我要当科学家，我要当那个工人， 嗯， 我要当解放军哈， 嗯。 我们小时候，我们这代人真是那种理想， 嗯， 啊，尽管他不一定知道科学家是干嘛的。 嗯， 我呢，说，我长大了想当一个棒棒。 嗯， 当你说出来这个时候，全班是什么反应？ 全班哄堂大笑。 对 啊，嗯，到后头我自己给自己有一个评价，我说我可能是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耽误的一个优秀棒棒。 对，这个要加一点背景。 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嗯，这个我觉得何导再介绍一下你的另外一个身份啊。对， 对，他是一位，何导是一位团级的退伍军人， 正团级退伍军人。 哦， 对，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正团级的这样一个退伍军人，他会跟着这个棒棒军加入到他们当中，还拜了一个棒棒为师啊。 对，这个就是您拍摄过程当中的故事。 对， 您先请给我们继续讲。然后所以你后来就是，当然你真正的就是去后来去当兵了，对吧？ 嗯， 就是没有真正走上棒棒之路。 对 啊， 就是我当我17岁多不满18岁的时候，这个时候练书已经练不下去了，就是学习太差了， 嗯， 然后那年赶上就是报名应征入伍了。 嗯， 这个入伍实际上说实话，当时我也因为部队需要文化， 嗯， 我的文化也不高，高中毕业证都还没拿到手，才读了一年半，就辍学当兵。那么走进部队了之后，当时也是在想，就是说，在部队把身板练习练习了之后，以后能挑得重一些，体格强大一 些。哦，你还是为了棒棒这个梦想， 还是没有放下棒棒的梦想。那么恰恰是我们重庆这种大山沟里的孩子啊，那种朴实， 嗯， 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勤劳坚韧的那种，就是我们不怕苦不怕累， 嗯， 然后从山沟里边走出来走进部队，在这个时代的军队啊， 嗯， 确确实实很需要的就是那种老黄牛精神， 嗯， 啊，就是我们不怕苦，我们不怕苦不怕死不怕累， 嗯， 就是这三种精神集合到我身上， 嗯， 恰恰我在部队就一步一步都走得非常的顺利， 嗯， 啊，提干，然后后来又一步一步成长到一个正团级岗位，甚至我后来我在中央电视台做军事记者都做了很长时间， 嗯， 好几年，就是也是这部队这么一个平台，我突然发现就是我一步一步在成长，就是当我走到正团级岗位上了之后啊，这个时候恰恰是改革强军的号角吹响了， 嗯， 而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件事情啊， 嗯， 尽管这个时候我在正团级干部当中还算是比较年轻的， 嗯， 啊，但是因为我确实学历比较低， 嗯， 然后这个文化基础比较差，过去靠着老黄牛精神呢，我觉得还在一步一步像棒棒一样，就是在爬坡上坎，在部队一步一步在成长进步。但是当2013年就是庐山420地震发生之后， 嗯， 我带着一台非常先进的就是改装的电视直播车， 嗯， 我带着我们的司机就是走到那个灾区去采访。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我非常敬业啊，我拍了很多很多的新闻，就急等着要把这些素材传递出来， 嗯， 而我带着这么一台先进的装备竟然传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不懂得里边就是那些信息化装备应该怎么用，看到那些键， 嗯， 那么密密麻麻的键， 尤其是英文的一些， 我都迷糊，嗯，这一迷糊不要紧，然后那么一台车花了好几百万， 嗯， 的一台新装备在我手里边仅仅就成了一个代步的工具， 嗯， 我们每天把那个车开得飞快的， 嗯， 然后从灾区跑出来，然后跑到城里边去找地方传输我的 输 实际上我车自己就能完成， 嗯， 但是我玩不转它，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就自己就在反思了，我说军队需要的是信息化的人才，而今天的我感觉到就是包括这个时候我有自己的团队， 嗯， 包括就是我手下还有很多， 嗯， 比如说硕士博士都有， 嗯， 说实话都是十几个人的团队，我就感觉到他们都可以独立的出去完成一个任务，而我现在我是他们的领导，我却我独 带着这么一个车却完不成任务了，在这个时候真正就是让我内心里边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和伤害。我当时从那天开始，我就是开始反思自己了。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觉得我跟不上军队这种信息化建设的这么一个节奏了。那么到今天，我开始反思自己。那么人要有自知之明啊！我如果说继续坐在这么一个岗位上，我会耽误很多年轻优秀的他们那个人员的发展。所以我说，该走就得走，这种走。离开就是对军队的一种热爱。 嗯， 哇、啊 哦，所以说 好有大爱呀、 啊！好、哦、 我当时就是因为我父母特别在乎我这身军装，而我从我们村走出来，可能也是我们村在现役军人当中应该是职务最高的这么一个现役的正团级军官。 嗯， 那好多人都说我们家祖坟冒青烟呢、啊 嗯，对，引以为骄傲 啊！我回家的话，绝对就是我爸爸经常引以为豪的一句话，就是、你看嘛，你回来村长都请你吃饭， 嗯、 就是说感觉到特别荣耀的一件事情。那么当我提出转业申请的之后，我爸爸、我妈妈都是特别特别的不能理解， 嗯 啊，然后当天晚上连夜就是跑到重庆来劝我，他们打着一个车花了1000多块钱的打车费， 打车过来劝你。 他们觉得刻不容缓这件事情啊、连夜来劝我，但是我觉得父母就是因为我这个时候已经是38岁的人了，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可能我自己该要拿主意的就要拿主意。我虽然我不让他们伤心，但是我知道哪些事情是正确的，哪些事情不正确。那么我给我父母写了一封5000多字的信，为了让他们能够理解我， 理解 啊。那么这件事情做出来，就相当于说父母到今天为止也不能理解我、 哦、 啊。 即便到现在 啊， 还是 不能理解我当初的选择。他说你不管你去做啥、你拍出一个什么样的作品，那么作为父母，他们希望我能够是一名军官，那是、 哦、 啊祖祖辈辈的荣耀，那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到今天他说你不管你有多少钱，他们都不在乎，在乎那身军装，所以当时的这份舍弃确实还是很纠结的。我那天晚上，给我父母一边写信，我一边写转业申请的时候，实际上我的眼泪把枕头都打湿了，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坚强，也是一个我自己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个硬汉，从来不哭。但是那天晚上确实，我接下来我干什么去？ 对呀，你没有想好吗都？ 没想啊，我就是在想我必须要离开了。 嗯 啊，因为这个地方如果说部队任何时候需要我去冲锋，需要我去流血牺牲没有关系，但是部队在这个建设的阶段，然后他需要更优秀的人才来顶我这个岗位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离开尽管有些悲壮，但是我觉得是应该的。 嗯， 那么恰恰这个时候，我发现山城棒棒军他们在这40年时间呢，他们一步一步走过来，过去也是城市在需要他们，而今天他们正在被这个时代所淘汰啊，他们正在把背影留给一个时代。这个时候，我感觉我和这些棒棒师傅们呢，恰恰是同病相怜呢。 哦， 就是， 所以你们找到了一种精神的契合，于是你决定要去。转业以后的第一件事情要把视角对准这群棒棒军、对吧？ 我当时走到那个在大街上徘徊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必须很迷茫啊，我接下来做什么？ 哎，这样、我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啊、就是到底我们的何导从一个正团级的岗位上决定要离开部队的时候，他是如何和棒 棒 军 结缘 又如何和纪录电影、和纪录片和电影一步步走在了一起。 嗯， 啊，我听完了刚才 很传奇的一个故事哈，我觉得何导的名字很特别啊， 有种的，有种的 这个苦是就是无奈的那个苦啊，就是一个草字头的苦。 对， 但是我觉得 先进段广告， 对，进段广告。 爸爸一根筋，妈妈骨头迷，儿子爱幻想，侄子宗道蛋。当危机来临，原始一家人齐心协力，化险为夷。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原始一家人》8月17至19日爆笑来袭。订票6655000。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一根棒棒，一个人，1300元。导演何苦用13个月的努力换来了豆瓣评分9.7的纪录片《最后的棒棒》。现在由纪录片改编的同名电影即将登陆大荧幕，这次何苦导演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与震撼？棒棒们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今晚演艺群英会，让我们一起关注电影《最后的棒棒》。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一丹。 说实话，我是带着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这个两位嘉宾是即将上映的 电影 叫做《最后的棒棒》的两位主创，然后呢，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是这部电影，最新鲜的和。这个大家 最让人感动和最震撼的一段故事哈。 对对对， 那今天首先欢迎一下导演编剧何苦老师，欢迎一下何老师。 谢谢， 欢迎何导啊。 对，好，另外一位呢是发行人樊小波，欢迎您樊老师。 谢谢谢谢。 刚才在上半时段当中，我们的这个何导演给大家说到了他是如何一步一步从一个山城里的孩子走到了部队里的正团级的位置上，而且他又是如何，我觉得他是对于军队真正的爱，他因为热爱军队所以选择了从一个正团级的岗位上转业离开，所以这种爱的深沉和这种大爱，我觉得我真的是肃然对这个何苦导演肃然起敬。 对， 我想说那我们接着往下说，何导，就当时你在决定自己要转业的时候，也就是说那一瞬间其实你并没有想好我接下来要干什么。 是的。 然后呢， 是怎么关注到棒棒的呢？ 其实就是入这20年时间，我就慢慢的就是棒棒这个行业，棒棒这些师傅们呢，他们就离开了我的视野整整20年时间。那么当我决定要从部队离开的时候，那毕竟这个时候很徘徊很迷茫，我接下来干什么，然后我就经常就是有空有时间，我就在那些十字路口徘徊呀溜达呀，然后在这个溜达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傍晚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棒棒师傅跟我擦肩而过。实际上我已经有20年时间没有认真去打量任何一个棒棒师傅他们的劳动状态了。但是这一刻，因为我特殊的心境和 棒棒师傅，一个棒棒师傅特殊的那种体态，当时就吸引了我。他跟我擦肩而过，我当时感觉到他的呼吸特别急促，然后呢，就是感觉到胸腔里边有一块脓痰，始终没咳嗽出来，在那拉扯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他的背勾得很低，就像一个问号似的。 嗯。 我就没有打扰他。我在这徘徊，我也是漫无目的的，然后感觉到棒棒师傅们都这么老了吗？ 嗯， 曾经在我心目当中，他们都是力大无穷，能够挑好几百斤都没有问题，能爬坡上坎的，为什么这个师傅就挑那么一点点东西，他竟然喘息的那么局促？ 嗯， 所以我就有意识无意识的就尾随着他走了很远。 嗯， 大概走了我估计得有1公里左右，就远远的那么走着， 嗯， 看他挑到哪里去啊。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棒棒师傅们确实老了，他们已就是这个时代他们已经挑不动了，说实话。 嗯， 然后我回头的这么几天时间，我就又开始在关注这个群体。 嗯， 他们真正第一次走进我视野的时候，我发现我震撼了，他为什么这么老了还要挑，挑不动了还要挑。 嗯， 到底为了什么？然后我就在一些商圈里面就去看，这将近就是20年左右，我再次走进那些重庆的商圈去关注棒棒，结果发现他们老了。 嗯， 头发白了，眼睛花了，脊背驼了，这个行业后继无人，最年轻的都是55、56岁那个样子。当时据我的了解， 嗯， 啊，最老的都已经是70多岁，甚至我到今天说，我跟有一个棒棒师傅，他当时把我震撼到一个什么程度？我最近我一直在跟很多人讲这个故事， 嗯， 一个73岁的棒棒师傅，他73岁了，我问他，我说你还挑得动吗？他有一句简单的回答，他说，我妈94岁了。我说你还挑得动吗？他说我妈94岁了。 嗯， 我说那你这辈子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他说我妈94岁了。 嗯， 那么就是这些棒棒师傅们，他的每一句话特别的朴实，但是他告诉我们的是啥？他教会我们不仅是要怎么做人，怎么去做事，然后同时还要教会我们如何的去面对生活。 嗯， 所以我就感觉到跟他们的这一些交流，虽然他的回答很简单，但是他的每一句话的背后都有很丰富很强大的信息，甚至就是我能从他们那个很单薄很卑微的身躯里面，我能感受到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的获取，我就觉得那是有这种精神，有这种力量在支撑着自己，为什么不能做任何事情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瞬间不迷茫了，我说这个群体值得我去记录，我值得我去用我余下来的就是把所有的事业心都全部投入到他们身上，所以说我开始走进他们的生活。 嗯， 啊，就是因为那个棒棒师傅， 啊， 那一个勾勒的背影， 嗯， 我尾随他走了将近1公里路。 而且不光是尾随他走了，那你接下来要选择的去关注他们的方式也很特别。 嗯，没错， 你直接就去干起了棒棒，而且 对 这一干 拜了棒棒为师。 对，还这一干不是说我只是去体验生活，待个2天，您是一待了多少时间？ 待了13个月， 待了13个月 跟他们一起啊。 这期间 跟他们同吃同住，真的是同劳动。 对， 我觉得这个时候要不要让大帅放一段片段呢？我特别准备了一段， 那我们先听一段。 这一段我要给大家做个简单介绍，这是在现在在网络平台上播的纪录片版的第一集。这集很震撼，因为它里边讲到了何导是怎样就是住到棒棒的群体当中。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叫何苦，是一名自主择业的正团级转业军官。重庆最繁华的解放碑商圈就要成为我人生新的战场。从今天开始，我将用自己的方式去追踪一群正在老去的背影，进入一个即将消失的行业。 我自己了。 老黄今年65岁，重庆江津人，1992年加入山城棒棒大军，是一名有着22年棒龄的资深棒棒哥。因为10多天前的一次邂逅，我们一见如故，并且确定了师徒关系。他如约帮我在自立巷53号租了房。 反正你要监督，如果懒的话，你一定要监督哈。 进村闹荒，走进自立巷，恍若一脚踏进了美丽渝中一个正在牛农的商坝。自立巷与解放碑直线距离不到300米，巷子里没有人清楚它始建于哪年哪月，只有几个老人知道他们住进自立巷的时候还没有解放碑。或许是巷子里历来住的都是小商小贩和手艺人，靠着勤劳节俭自力更生，自食其力过日子，自立巷因此得名。今天的自立巷似乎已经走到了历史的拐点，据说这里作为渝中区旧城改造最后的攻坚目标之一，已经被纳入了未来金融街的规划图，拆迁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展开。而今居住在这里的人大多都是外来农民工，他们无需关心巷子的未来，只在乎眼下房租的实惠。 哎呀，等一下，还是这 么累哈！啊，哎，我这个包子还有点费劲，进来。好，哎呀，你看你还爬这个楼梯啊？哎，那个有点黑，看不到啊。啊？哎，你这个哪个都结实，楼梯都是结实的噻。啊。 通过复杂崎岖的二楼通道，房东大使热情地迎候在我的门口。大使说这是自立巷53号条件最好的房间，每月300元租金，一点也不贵。 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舍不得浪费一分一秒 的 这个时间， 但是没有办法啊， 想要和那个何导多聊一聊，因为刚才我们在其中放的是纪录片当中一些片段， 嗯， 大家可能看不到，就是这个我们听到的是房租300块钱，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环境的屋子呢？你租的那栋房子能描述一下吗？ 对，还不是那栋， 是 那 一 间， 那 一 间啊。 我觉得何导首先要描述一下，这个地方整个这片区域的环境，和你怎么样崎岖的走到二楼的。 真的，我在解放碑，就是我们当时我们重庆警备区的机关就在解放碑，我每天都要从五一路那儿路过，我每天眼里边只看到的解放碑周围的高楼大厦，就是高耸如云，然后我的感觉就是整个重庆解放碑就像一个楼宇的森林，它长在山坡上，从未关注过里面还有一个自立巷。当我随老黄的脚步走进自立巷的那一瞬间，我就感觉到，我说这一步至少跨过了中国的60年。它仅仅隔着一个巷子，尽管这个巷子马上就要拆迁了，所以是一种非常震撼的心态陪他走进去。当我第一次走进老黄的房间的时候，他的房间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床在那儿直着，他转不过来身，就是仅仅是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睡觉，能够躺到那儿，是用木板搭成的那么一个小床。他当时告诉我，他说这已经是我在重庆住的最好的房间了，也不知道还能住多久。 一个月多少钱？ 他的房间一个月60租金。 嗯。 啊，没有门，然后就是用一个破一个很简陋很破的那么一个梁板，就是用竹子钉成的那么一个梁板，就是他离开就把那个板子挪到他的那个把门挡起来。那么他要进出的话，就是那种里边基本上就是转不过来身，他的衣服全部都是挂到四周的墙上。那么我走进自立巷，我说实话，到今天为止最震撼的是什么，就是那里边有3样东西。就是我冬天走进去的时候，就是老鼠在那个楼顶随时随地都是在乱窜，然后窜的把这个房顶的一些泥巴什么的都有，老鼠屎，包括蝙蝠的那个屎都弄到下边地板上来，随时都要扫。然后白蚂蚁，因为那是一个木质结构的房子，年头久了就是白蚂蚁爬来爬去，还有就是蟑螂，那个蟑螂我一不小心你的杯子里边都爬进去了，它相当于就是那么，因为它那个里边走进去是始终没有一丝光线，就是我们在里边拍摄的话，你没有不打灯，那么你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那么一种状态，哪怕是大白天，所以就是这么一个环境。当时 就是震撼了。我说黄师傅你就住这儿啊，他说这是我住过的最好的，他非常开心非常满足的说啊，只要这个房子能够让我一直住，那我就感觉到这就是我目前住过的最好的了，在城里边打拼。所以我当时我说黄师傅，那你看看还能不能帮我租一个其他的房，我也想来在这里边住，你能不能帮我租一个。那这个时候正好就是我原来的那个房间，就是有住着一个叫黄牛的一个棒棒，他刚刚离开退出棒棒行业。他说那我帮你问一下房东嘛。然后房东实际上我的300块钱，房东到后头就是大石我们成了好朋友之后啊，他很惭愧，他说本来那个房子一直租的租给别人的是200，因为他看到我好像不是一个真的棒棒啊，所以说他说我多要了100、300，后头几次呢那个大石都要把那个多收的我的钱都退给我，包括前不久的首映式大石都还要跟我说，然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说我真的对不起小何，因为我们相处之间就是他们那种真诚呢，就是从一开始都把我打动了。所以最先打动我的恰恰就是老房的住续条件，而这种条件对于我来说，我说他都能住我为什么不能住，我说你帮我租一间，结果租一间我的环境比他的要好多了，当然这个也是必须要有的，是因为我要充电，我的摄像和我要一起住，就是这么一个房间，就是空间稍微大点呢，我们有时候要放一点设备器材啊什么的哈，所以说我就没有排斥，我也没有刻意，那里边因为只有老黄的那个房间这么小，其他的人的房间都稍微大一点。 对，其实画面上能看到的是这个房间的墙壁上都是，我觉得应该是5、6年前吧，那种挂历，还有那种发黄的报纸，然后铺上的， 所以 糊上的，而且经常往下掉。 是，这是我们说这个棒棒军们他们现在的生活的状况。那他们现在工作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当你进去的时候， 他们能赚多少钱一个月？ 其实真正刚开始，因为我离开了20年时间哈，就是离开劳动人民，可以说因为我成为一名军人之后离开了20年，那么就是我要拍这么一部纪录片，这是要记录一个时代的变迁，一种社会的发展，我没有发言权，因为我毕竟远离了市场，远离了社会，我在军营里边，它相对来说军营是另外一个世界，我可以说，那么我凭什么有发言权去做这么一部作品？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说我要用作什么样的方式，就是大不了自己从棒棒开始做起，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这是我为什么要选择自己去当棒棒的这么一种方式。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棒棒这个行业里面的他的人员流动性特别大，他你永远不知道他接下来要干什么，还有你拿着摄像机天天跟着他去拍，你就会影响他接其他的业务，你比如说你是雇主，你看到有个人在这跟着他拍，你就不会请这个棒棒师傅去帮你干活，你就会影响他的收入。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即便我能解决他的收入，我私下里给他一些补偿，但是他就不是，我就不是真实的记录了，他就有可能是演员了，不是棒棒啊。 对， 所以这些整个的一纠结，我就觉得只有我自己走进去能确保这一年时间我的记录一个春夏秋冬它的主线不会断， 它是真实的 主线不会断，而且我有发言权，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棒棒师傅他们说话呀，就是有时候就是表达的不是很清楚，在这些方面都是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必须要有一个人去讲述然后呢我对棒棒们真正的认识恰恰是我在选择主人公，因为我头一天把办公室交接完了之后，我第二天就走进了自立巷，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要求，我的拍摄并没有就是提前准备，说我要我拍谁，怎么拍啊？我这个时候我唯一的就是准备了一个摄像，他有一台机器跟着我，然后我走进他们，我去找那个拍摄对象的时候，我第一天上是走到了人民公园门口，看到3个年轻一点的棒棒师傅们在那打扑克，我走进去，我说几位师傅，然后我能找你们聊会儿天吗？然后他们开始以为我是找他们干活，很开心，目光发亮，然后就看着我，我说不好意思，我没有什么活干，我就是能找你们聊聊天哦。他们说，然后就感觉到很失望的，就继续打自己的牌不理我，然后我说那这样吧几位师傅，然后我今天下午我请你们喝茶，然后再给你们每人50块钱，你们就陪我聊聊天，因为那天也还在下着雨他们也没有什么活干，我就开了这么一个价，他们3个人，然后他们就翻白了我一眼，说你给我们50块钱还请我喝茶， 你是不是一个骗子啊？直接就这样很啊，就是很现实的就把我给拒绝了。我当时就很灰头土脸的就离开了。我说看来在棒棒师傅们面前呢，他们非常务实，他们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收成必须要靠自己的汗水去博取。所以我觉得用我的方式，就是用以前的那种方式肯定是不行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在面对这几个棒棒师傅的时候，我是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我感觉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要来拍你， 就是我感觉我是一个导演，我来拍你们。而我在遇到老黄的时候，我就换了一种心态，我说我失业了，我没有工作了，我甚至连明天早饭钱都没有了。我说黄师傅，你那个老师傅，你能不能收我为徒弟，我来当棒棒。所以这样老黄才慢慢的接纳我，所以我才以徒弟的身份跟他走进自立巷。 我特别想问你，后来老黄知道你是一个正团级转业的军人吗？ 后来很久才知道。 他知道以后是什么反应？ 是不是很震惊？ 他非常 不震惊了，因为那个时候知道我是团级干部的时候，团级转业军官的时候，我已经是自立巷的蛮牛了。 哦，你已经 就是我都已经是有自己的绰号了在里边。 你们的都已经混出这个绰号来了。 因为在这个劳动圈子里面，就是大家聚在一起一起玩，一起打扑克，就是闲的时候，农闲的时候，没有人在乎就是你叫什么名字，只有人就是每一个人就是相处久了都有一个绰号。 我特别这个刚才你跟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幕后的故事啊，我现在还想问一个，就是这部电影，我们这是纪录片，其实早早就出来了，而且在豆瓣评分上 9.7、那即将在8月17号上映的这部电影， 对， 它跟纪录片有什么区别？ 真的非常感谢那么多的网友把我这么一个真的是不懂怎么拍纪录片的人的这么一部作品推到了那么一个高度。真的，我经常看评论的时候都感觉到自己热泪盈眶啊，我何德何能能够赢得这么好的评价。实际上我觉得是因为不是导演导得好拍得好，而是因为在生活当中真实呈现的这些人物深深地打动了那么多观众。那么很多很多的评论，就是在我的片子后边啊，都有很多评论说他们今天怎么样了，导演你还在关注这个群体吗？那么这就是3年以后的事情了，就是相当于就是我第一年作品推出了是2015年推出，然后我这4年时间对于棒棒这个群体的关注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说因为有好多的网友的一种期待，他们很关注这个群体或者我记录的这些主人公他们今天的命运会怎么样。那么我想在这么一个节点，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把他们今天的这种生活状态给呈现出来，省得让那么多的千千万万的万万的网友们在为他们牵挂，在为他们揪心。所以说他们今天的日子是什么样，那么8月17号我的电影里面就是一个真实的呈现。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现在新的生活的方式。 对， 那当然就在你想要把它做成电影的时候，我们说樊先生出现了，对吧？ 是的， 樊先生，你说一说您在这个电影发行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 其实还是有的。因为我们这样的影片，尤其对于纪录电影来讲，目前在我们的电影市场上还是属于比较小众的一个类型。然后包括它的受众面也不是很广，甚至说在影院端，在院线端它的排期也不会很多。那去年有两部影片说能够做成功的纪录片，其实也是现象级的。那所以我们在整个在宣传包括发行的过程中，其实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很多的人是不认可纪录片进院线的。或者很多朋友直接劝我说，为什么你不去艺术联盟去做放映为什么不走一下专线的放映，为什么不做区域的放映，而要做一个全国的放映。那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也跟导演包括跟制片人也交流过，我的想法是好的影片不分艺术不艺术。它只要能引起广泛的社会讨论，它能引起人的一个共鸣，我觉得它文艺与否艺术与否其实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自己本身觉得现在很多影片缺少的是打动人心的内容。而这部影片恰恰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所以我们在整个准备的过程中，包括现在的一个宣发的过程中，虽然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也遇到了更多 更多的朋友，更多的热心的观众，然后一些院线的领导，他们一个无私的一个支持， 嗯， 这个是让我感到非常欣慰的，就是大家还是认好的内容， 嗯、 对，所以 好。 好内容， 嗯，我们在这里也是向大家隆重的，就像我觉得就像听了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所有的人，我相信你们都会走进，在8月17号走进影院、 嗯、 支持这部最后的棒棒。为了这样一群人群，同样也为了我觉得何苦导演的这个人格魅力、 嗯、 我都会去，真的，我一定掏钱，我请客，我请朋友一块去看您的 这部 电 影。 但是在节目的最后时间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特别想问问您何导、嗯、拍摄这样一部纪录电影，然后您关注了这个群体，其实我们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很多行业都在面临着可能跟棒棒军同样的命运。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像这样的一些群体或者这样一些行业，您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反思吗？嗯， 有些行业，传统的行业，传统的方式、嗯、是它被淘汰， 嗯， 是自然和时代的选择， 嗯， 有些背影在这个时代大潮当中它是无法挽留的， 嗯，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把他们的背影留下来，这是作为记录人做的事情的一个价值。 嗯， 所以我觉得拍这么一部作品， 嗯， 我今天为止我对票房哈， 嗯， 我都是一种很冷静的方式， 嗯， 因为我说票房多，可能我后面做的记录能更加从容， 嗯， 我票房不多或者没有达到预期，那么我想要做的事情他依然会做。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一个退役军人前进的脚步，所以我必须要做下去。那么这部院线就说感谢，真的是感谢，就是那个我的发行人小波，那真的是一直在推着我往前走。我当时这个我本来开始都跟他持一样的观点，然后他说你为什么不把它剪短一点呢，之后在大荧幕上面呈现呢，这样呈现，他说你省得让那么多观众去熬夜看你的片子，他说会耽误别人上班呢、啊、他说你这样也是犯罪啊。我真的很感动的是啥，还有一个河南的观众，真的是他今天告诉我，就是前两天告诉我，他看了700多遍了，他每天晚上对着最后的棒棒的内容检讨自己做了什么。他第一天发现我这个片子的时候，他是坐在天台上的， 嗯， 他欠了200多万做生意亏本、 嗯、 他当然不是说要跳楼哈、 嗯、 他是在那儿迷茫着反思展望自己的新生活的时候、 嗯、 看着这么一部纪录片，然后他就停不下来了，然后很快是吧，他就走出了困境、 嗯、 最近这一段时间他的产业是越做越大，这3-4年时间、 嗯、 他说我就是看最后的棒棒，他说棒棒师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都没有妥协，没有放弃，那么挺过大旱必然就是春天要来，他坚信大旱过后一定立春，所以说他今天走出了困境。这是一个河南上蔡县的，他的企业他是做餐饮的、 哦、 啊，所以我到今天为止还叫不出他的名字， 嗯，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的作品还改变了一个什么人呢，也是让我很感动的是骗老行，在我片子里面骗老行1140块钱的骗子、 嗯、 竟然把钱给他还回来了， 哦， 他看到了作品，真的 好，就是这样一部影片，8月17号将会在院线上映，它的名字叫做最后的棒棒、 嗯、 各位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走进影院去支持这样一部影片。时间的关系只能和您两位聊到这里了、 嗯、 谢谢你们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何导，谢谢樊先生、 嗯、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一丹， 嗯，下一个节目 听听他耳朵， 对，如果您意犹未尽请到剧院， 10至18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向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复杂多样的木偶类型，好看好玩的肢体舞蹈，让经典西游好看易懂。订票6655-0000。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